的和平鸽，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还是不懂法，还是抢劫罪跟偷税是一个概念吗？新刑法修订以后，税法明确规定，对于偷漏税案，首先由税务机关进行稽查，查出以后，进行这个征缴滞纳金、追缴和罚款，如果能够填补。一般不进行刑事处理，因为你知道为什么税法这样规定吗？因为税本身是国家一种强制征收行为，所以呢，纳税人偷漏税，在所难免。它跟抢劫罪这样的对人身威胁的这种能类比吗？我觉得你这是不懂法还是？不能法到这个程度，还敢反问，简直是太荒谬了。那么，对于这个严重的危害个人身体、生命的抢劫罪和违反国家税法那么偷逃税的，应该同等处理吗？你这理念从哪来的？我觉得，我真不理解你这种反问，到底是依据什么？怎么能把税法？国家抢劫纳税人税的这样个缴纳和一个抢劫罪并列呢？那么反了吧？税本身就是对纳税人公民的抢劫，只是一种合法的抢劫，这个简单的道理不懂吗？有贩子不光他照单全收，很多纳税人这样的，他不懂得去利用一个合法的程序。利用一些具体的步骤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是说我可以交税，没有问题，但是我要搞清楚我实际上，违法金额是多少，我要有一个更公正的一个处理。所以这个范冰冰如果是说发一个声明你让我交多少我就交多少，然后其实这是一种无知，他不懂得其实这里边是有弹性的，通过正常的程序，因为税务局他会告诉你有这个合法的。权利去通过行政复议，通过这个行政诉讼，来对这个指证进行一次这个自我救济。税务局会告诉你的，但是好多人觉得他本身也不懂，好像是只要我一抗辩就会更严重，不是这样的，就是他不懂，关键是不懂法。但是我很奇怪，这个群里这个朋友没有把范冰抓起来判刑，非常的愤愤不平，把这看成什么什么什么，好像是跟这个抢劫银行进行类比，这种无知简直令人吃惊，你知道吧？坚持无知，可真是本质上没趣。什么叫本？你懂刑法吗？刑法怎么规定的这个抢劫罪、抢劫银行罪是什么量刑？税收的法律规定很明确，就是偷漏税要先补交税款，接受罚款。因为本身他对的主体是不一样。什么叫一个是抢大伙儿的钱？他也不把自己当外人了。税法税金是你大伙儿的呀，真是哎呀，太无知了，都没有必要跟你讨论，太可笑。先去学学刑法，好吧？先学学刑法，学学这个，再讨论这些东西，就是太可笑了。不是吐槽，是无知，哎，太无知。什么叫本质上没有区别啊？偷逃国的税款和抢劫银行没有区别，这太无知。你否，刑法有明确的规定的，抢劫罪是什么罪，偷税是什么罪，这都非常明确的。这个不具备最基本的常识，还来这里吐什么槽？哎呦，你发的这个它是偷逃货物罪啊，注意这一点。我看了这个图，他不是偷税罪，偷税是不能直接判刑的。而以前李晓庆的这个判刑时代，那个旧的刑法是可以对于偷逃税款罪可以直接判刑的，新刑法规定是不能直接判刑的。所以这个我看到这个图这都有误导的嫌疑，这对税那个不懂，因为税这个范冰冰现在偷逃税款的这个事情。 按照现行的税法，现行的刑法要先交给税务稽查部门稽查，然后进行征缴。公安局抓人待了3个月，程序上已经违法了。这个是按照新刑法是不可以的，但是旧的刑法在刘晓庆时代，他是可以直接抓人的。空姐的代购是他给走私，是走私普通货物的罪，不是按照税法判刑。这些截图都有误导的嫌疑，所以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再下发。正常的处理就有时候就被认定成偷税，所以说我刚才发的语音没发出去，就是说，那个现在好多人觉得啊不公平，为什么啊一个空姐偷那么点税就给判多少年，然后这个范冰逃税这么多，竟然不进行刑事起诉，交了钱就行。有人就类比说，那我抢劫银行，抢完了我退赔不就完了吗？这都是哪跟哪，完全，我知道那个代购的肯定是不公平，当然是不公平，那说明这是个恶法，对吧？你说你是走私，能不能认定成走私是个问题。但是这个它不一样，不能拿抢劫银行跟这个偷逃税款进行比较。好多人觉着对这个名人要治得越狠越好，把他整死才好，这种心态是很危险，很这个怎么说？我用什么说？这些确实是很危险的一种民粹的心态，就是说，对他们，其实范冰冰的税案，如果是我觉得他要懂的话，他应该找律师或者找税务师专家去走行政复议这个程序。为什么呢？因为下大量的这个税务稽查员的素质是很差的，他们的好多认定不一定准确。我在办案的过程中，就是山西我有2个客户，税务局给了下处罚通知，我去跟他们谈了一次，就让他收回去了。因为你这个。你认为他偷税，其实这是正常的会计处理，不是偷税啊，这是合理的呀。我拿了文件，拿了，找了很多法律依据去，他最后就收回去了，而且又下了处罚，出了下了好几遍了都不驳回去，他找的这事儿都不靠谱。特别是我做顾问的单位，那么当时说按照他们说的，那把人家罚死了，就是涉及到工资还劳务费的问题。最后我拿出了很多法律依据，就没有问题了，就没有问题，人家根本没有违法。所以说，我相信刘晓庆的这个很多东西，因为这官方交给任务查他，那么税务的稽查习惯就是这个。这个就是狠狠的这个往对他们税务局越有利的方向去查，越大越好。所以说你应该跟他有个谈判博弈，是有偷逃税款罪，但是他不会直接抓人，只有在你抗税的情况下，就是在正常情况是不会提交刑事处理的，就是你只要补交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就可以了，因为这是，但是如果你抗税，特别是采取暴力抗税的话，税务局可以直接提交刑事处理，或者说你在最后查完了以后，你用恶意转移财产，等等方式导致税务局无法这个征缴税款的时候，税务局可以提交刑事，但是前置是，你必须经过税务程序，如果你。他正常的缴纳了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就不存在刑事起诉的问题。这是现行新税法的修改的部分，所以这个是相对合理的。现在但是有一个，就是你要行政复议，必须先缴纳税金和滞纳金。这个我们都提过很多就是像国家税务总局那边，法学界提了很多这种税法界意见，说这个也不公平。为什么？我要跟你这个讲道理的时候，我必须先把钱拿上呢，这个不对。所以说呢，据说下一步的这个新修订的这个刑事诉讼税收征管法要去掉这一条，但是因为还没出来嘛，对吧？所以说。这个不一样，它不是一种，因为税收国家征收行为本来你就是一种强制征收行为，你本来所谓的税收就是合法的抢劫，所以说你既然是抢劫，那我晚交和少交一点，你再治我的罪，这个其实是法理上是不合适的，所以说这个，它跟抢劫银行是不一样的，不要这么类比。吴焕子，我们现在谈法律就谈法律，我们不要过多的去谈什么政治背景这些东西，因为。 如果他按照他制定的法律进行严格执行，现在就烧高香了。问题就在于他现在都没有严格按法律。那么你在这个法律的基础上，比如说税法、刑法是这么规定的，偷税是只要补交就可以，这符合国际惯例的，不是说，这个就是天天和平鸽说，你知道，那你觉得这不公平吗？你只要是税，只要我那个这个有税收违法行为就抓起人来就判刑，那大部分人都被抓起来了。我告诉你，只要做生意的都通通抓起来，因为你能保证你不偷税吗？所以说这个东西，这种法虽然是恶法，但不是恶在这个地方，不是恶在它轻了，而是恶在它重了，你知道吧？税收负担过重，税收稽查过程中纳税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不能严格履行程序，在这个稽查过程中就不该动用公安局的力量把人抓起来待一段时间，这个是不合法的、违法的。所以我们应该强调税法更这个应该保证纳税人和保证普通公民的利益，而不是说我们愤愤不平的公安局的税法对纳税人太松了，对这个偷逃税款太轻了，应该治死他。站在这样的角度，范冰冰她在这个问题上，她是一个弱势，她跟国家对抗，跟国家的这个纳税主体，她是弱势的。所以说你要搞清楚你的正义感应该站在哪一边，这个都。我觉得好多人他搞不清楚，他觉得哎呀，范冰冰是名人，我要整死他，投到你身上是一样的，对吧？范冰冰的权利都得到保障，你的权利得到保障吗？说明这是个恶法，不是恶在他处理太轻了，而是他对纳税人的权益保障的不够，这是他恶的地方。搞清楚方向。我的客户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这名字怎么读这字母。就是我山西这两家是普通客户，没有政治因素。即使有政治因素，也是可以打官司的。因为前边我替艾未代理他的税案的时候，那么艾未他是一个完全是被官方打压的一个，就抓起来，然后才去查他夫人的这个公司，以夫人的房贷的名义，我当然是他的代理税务师嘛。我跟朴志强、夏琳一开始我们三个是第一批。诉讼团队的，他政治因素在里边，他也是这样的。就即使有政治因素，税务稽查人员，你如果找出他明显的硬伤、明显的违法的地方、错的地方，他也是认的。比如说，在听证会上，我跟夏琳去的，就是第一次，他们第一条，我让他一条一条念嘛，他说很麻烦很多，我说那不行，我们听证就是每一笔怎么收的嘛，怎么罚的嘛，对吧？他违法在什么地方，你要说清楚。我们听证就是这个目的，我要了解清楚，然后我才下一步才可以采取其他的进一步的救济措施嘛。他念第一条说，2001年你有一笔偷逃税款多少？我说这个你罚款，他罚了。我说那就不对啊。他说怎么不对啊？我说你超过5年了吗？他超过了，超过5年不能罚款。他说有这条吗？他说不是无限期追缴。我说那无限期追缴的税金和滞纳金，超过5年是不能罚款的。哦，他这条他就承认了。因为他没注意嘛，这个税务征管法一条很重要，他没有注意，就是超过五年不能罚款。然后在罚款金额里，他就剔除了这个可能不到100万吧，几十万，他这个他是认的，明显的硬伤他是认的，但是在一个模棱两可的地方，就是说你认为你没偷税，他认为你偷税，解释不一样，对制度的解释不一样的时候，他会显示出强势的一面来，就是说，另外对于一些，就总之，如果说从这个讲道理，他能讲过去的，他肯定他会坚持。但是如果你明显的错了，比如说工资还是劳务费的认定，那人家就是发的工资，他说你不能算工资，算劳务费，算劳务费什么意思？个税要多交。另外呢，你还不能抵扣，因为你没有发票。所以这样一下子就出来很多。但是如果拿出很多法律文件说，哎，纳税人根据税法第多少条，纳税人可以选择以工资的形式入账，还是以向对方开出劳务发票的形式来，哎，扫劳务费入账。像这种，当然这种很具体的东西，可能普通人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税务师和税务稽查人员都是专业人士，这种话一对话拿给他以后，他马上就哦，对啊，既然你有这个选项，我就。 所以呢，这里边它是有空间的，有很大的空间。我像范冰冰这个处罚这么大一金额，它有大量的是可能模棱两可的认定，就是官方认定他是偷税，但是实际上不一定啊，就是按照税法严格执行的话，他不一定是偷税。这种情况他是可以做一个抗辩的，然后他比如说现在给他罚的接近，我看的罚款金额都很高，都4倍罚款，这个是太高了，因为0.5到5倍是不错，但一般的来说，税务局的罚款不会超过1.5倍的，这是惯例，就超过1.5倍都很特殊了。超过1.5倍，或者都是那种什么像印花税这种小税种，你普通的你一下子什么所得税一下子罚4倍，那了得吗？你想想，本来，这个所以大家不太注意看那个第一个处理决定书的时候，那个数一定是小于处罚决定书的，因为处罚决定书很少很少一部分才是0.5倍，其他都是1倍。3倍、4倍，所以呢，中国这个法律本身就有很多问题。就是我在那个网上搜我的名字，会搜到一个我一个对媒体的一个专访，就是谈到这个税法的制定的时候啊，他的这个总局这个是不对的。当然，我们抛开政治体制，抛开这些，就只谈这个税法的立法程序。就是说，就按照你们现在的这个体制，就按共产党的体制，你们的立法层次也不对。你不能税务局来召集人呀，由税务局组织税务专家来立法。你完全站在税务局的角度，应该是人大来召集立法，是人大的事儿。但是这个，我们谈这个，必须我首先声明，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多么有本质区别的东西。但是我们跟他说话，跟税务系统的人，跟国家税务总局对话，我们当然这样讲。那我个人不认为有多大区别了，对吧？不改变政治体制，你不可能有多大区别。但是我没有跟他讲，我没有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发表记者交，答记者问的话，我当然要说这个事，你的立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你的立法层次太低，你是税务国家税务总局组织立法，你等于是征管双方，你只有一方来着急，就等于踢球一样啊！你本来是有个裁判高于双方的来制定规则，结果你自己。哦，我这一方来制定，那只利于我进攻，利于我防守，所以说我说没有严格的按照立法的程序来，就无法保证纳税人的权益，所以对纳税人的权益的保障不够，我们只能是这么说，本来税法就有这个问题，再加上执法的过程，又不严格执行，比如说你先把人范冰冰抓起来关3个月，算怎么回事？这是违反现在的法律的程序的。你本来按照现行新刑法的程序，就是说你这个案子本身就是崔永元举报的，对吧？他不管是从媒体上他是举报的，然后税务局直接介入的，没公安局什么事儿，这不是公安局交办的任务。不说公安局抓了一批人，说公安局抓了一批人有什么事儿，然后牵扯出税案来了，你移交这个税务机关，你本来就税务局介入的案子，税务局就按程序走，你为什么公安局把人抓起来关3个月？什么意思呀？恐吓还是绑架呀？让他认罪吗？然后你协助调查也不是这样调查，公安局不能提前介入的，所以说这里边程序瑕疵太大了。然后关了3个月出来了，而且他都不敢抗辩，然后就写个道歉信，然后我交钱交钱交钱，这就相当于绑票一样，绑了你来，我要多少钱赎你交不交吧？你不交我不放人啊，你交了我就放人啊，好，我交我交。就这么简单，这本身就极端极对范冰冰，我把范冰冰看成一个普通人、普通纳税主体、普通纳税人来看，我从来不认在这个问题上做一个税务专家，我不会说啊，范冰冰很可恨，就狠狠地整他，那怎么可以呢？普通人好多人这种心态，我是不理解的，这是很可怕。作为和他的公司作为一个纳税人，现在遇到了极度的不公平的对待，这个你的法律本身就有问题，这是大家都知道。另外，你的程序上，你就已经违法了，你先把人抓起来算怎么回事？关3个月，什么人不屈服呀，对吧？然后还这里边，我相信我按照我的这种职业的这样一种判断，大量的是水分在里边，可能是如果严格的进行这个一条条认定，可能没有那么多，估计没有那么多，因为这是我办案的经验，也很多税务局的稽查都是这样的，有事没事全给你说成偷税，往最高处说，然后你认不认吧，然后你来找我求情，我给你打点折，他是这样的， 这个本身，政治因素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抛开政治因素，就光从这个税法的角度，税务局的稽查也是这么个倾向，就是他是征管的一方嘛，他尽量多征税，这是他的政绩。那么你作为一个纳税人的话，你应该，有一个救济的方案，就是我去抗辩，我去一条认定，我哪一条，不要怕，一条条认定，认定完也许没有那么多呢，对吧？当然，范冰冰这个我肯定是认为她有偷税的，因为在这个范冰冰的事出了以后，当时网上发了一篇文章，有个人说你们都傻逼，根本就不可能有偷税，这个阴阳合同都是为了对付那个广电总局的，然后我当时就记得做过一个音频反驳他这个论调，说这个做成阴阳合同，当然目的是对付国家那个广电总局，但是捎带着也会对付税务局，因为。它不一样，直接拿个人所得税，它那个比例接近40%，和我做成项目，作为项目经费扣成本，然后按个体工商户的来算，是不一样的。这里边弹性很大，所以偷税是一定有的。而且当时外媒采访我也说过阴阳合同的这个演艺界主要是对付广电总局的这种限薪令，但是捎带着。既然有做出阴阳合同来，也会少交一些税，这是肯定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有偷税是有的，但是在具体的认定和计算上，这个会有很大的水分。王栋说的对，税务局他有时候他是非常简单的，你有多少来往资金，我认定你收入，那么你没交税，按照税法我给你一计算，扣差出来了。它有一部分是可以这么做的，比如说你那个阴阳合同中有一部分，本来你是个人收入，个人收入它是代扣代缴嘛，代扣代缴就是按一定比例扣，但是你把它转成了合同项目收入，它变成了工商个体工商户的这种计算，它这样的话就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按照税收征管法的话，我认定应该认定回来嘛，你是个人的劳务收入，劳务收入那就直接计算了嘛。这个这样征收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有很多其他的，他这个项目太多了，我看了有四五项，有四五项，包括公司的，不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说直接一笔计算是不行的，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会计法是战无换子，会计法在这个，首先会计法不存在治别人罪的问题，注意你注意啊。我们国家只有刑法才有可能去治你的罪，会计法、税法都不会直接治个人的罪的。是说由于违反会计法，同时违反了刑法才抓人。说这个概念先搞清楚，这个法律大的体系不要搞乱了。会计法只是规范会计记账行为的。如果这会计记账行为严重的违法，导致触犯刑律，那么在刑法上有对这个有规定。刑法规定什么？叫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这个是直接可以判刑抓人的。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其他的没有。所以这个不，这个首先我们要知道，抓人是刑法才抓人，只要不违反刑法，只违反会计法，或其他专业法是不会抓人的。比如说，你的工商，你的这个证券交易欺诈罪啊，这种内幕交易罪啊，都必须在刑法上有规定。如果不违反刑法，不存在抓人的问题。所以首先要搞清这个。那么刑法上对不同的这种规定，它非常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跟刑法直接抓人的有哪些呢？比如说，虚开增税发票，偷逃，这个那个，出口退税，骗取出口退税罪是可以直接抓人的，而且最高可以判无期，这是不一样的。以前是可以枪毙的直接，但是现在取消了死刑，所以虚开增值税发票以这个虚开增值税发票来骗取出口退税罪是可以直接抓人的，这个销毁会计凭证罪是可以直接抓人的，大部分这个。不是可以直接抓人的大部分，知道吧？另外，他违反税法，这个偷逃税不能按会计法来处理，会计法是另一个概念，就不是一个概念。王东滞纳金的计算恰恰不随意，不是太随意，滞纳金的规定非常具体，滞纳金从你应纳税那天起 自动计算，以一天万分之五来自动计算，这不是太随意？这个随意不随意？它就是这个数，就是我知道你那个案子就是存这个问题，就是它没有限制，就是你，比如说10年，你该翻几番几番几番，它比那个本金还要高，它没有一个上限，因为它是属于按。它不算这个罚息，它算孳息嘛。说孳息的话就没有限制嘛。它不随意，一点都不随意。它是这个按照应纳税那个时点开始自动计算的。如果它在系统里输入了你的应纳税的时点，那么系统就自动给你计算出个滞纳金来。一般在这个处理通知书的时候，它是没有滞纳金的，因为那个时候还。但一到了决定书，那么滞纳金就会有了，因为那个时候就算出来了，就让你交款了嘛，对吧？没看，因为在别的群语音呢，没看这边有人又说啊，不严惩范冰冰啊，刘晓庆亏了，就不懂法，你知道吧？这个刑法在后来做了修改，现在的新刑法和刘晓庆时代的刑法是不一样的。刘晓庆时代的刑法，偷税可以直接判刑，而现在的新刑法是偷税的前置程序是先通过税务局，如果正常缴纳了税款、滞纳金和罚款，是不进行刑事处理的。这是刑法做了修订，不懂不要瞎说，好吧？有的群又有人抱怨说，当年刘晓庆呢？判那么现在范冰冰应该判多少年啊？这都是不懂税法、不懂刑法的一个变动。现在这个法律做了变更，按照他们现行的法律，就是不该抓人嘛，就该这个交钱就可以嘛。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但是没办法，因为按照现行税法的话，你那个东西它计算出来滞纳金计算出来多少就是多少，这个。甚至税务稽查人员都没办法，因为他只要输入计算机计算出了滞纳金是多少，他就要列出多少来，这个没有办法。注意好多法律呀，比如说会计法呀、税法呀、证券交易法呀，它会有一些条款说，这个不允许怎么怎么地，触犯这个法律的，应。负刑事责任，有追究刑事责任等等，这种流口的，他都要去找刑法的依据，不要再看会计法，或者是证券交易法，或者说税法，刑法上明确规定的哪些情况是违反刑律的，才会直接入刑。如果刑法上没有明确规定的，不会入刑。比如说这个地方。编造虚假财务报告，编造伪造会计凭证，什么什么的行为，它有个前提，就是这里边就是，在税法上规定，以达到偷税目的的，那么根据偷逃税款数达到多少，应该这个注意好多法律呀，比如说会计法呀、税法呀、证券交易法呀，它会有一些条款说，这个不允许怎么怎么地，触犯这个法律的，应负刑事责任，有追究刑事责任等等，这种流口的，他都要去找刑法的依据，不要再看会计法，或者是证券交易法，或者说税法，刑法上明确规定的哪些情况是违反刑律的。才会直接入刑。如果刑法上没有明确规定的，不会入刑。比如说这个地方，编造虚假财务报告、编造伪造会计凭证，什么什么的行为，它有个前提，就是这里边就是，在税法上规定，以达到偷税目的的，那么根据偷逃税款数达到多少，应该这个出，这些东西只有什么情况才会执行？就是税务局提交，根据你的偷税情况提交给，就是你抗税了，把它提交给这个公安系统，提交到法院，然后呢，根据刑法再去量刑。所以呢，它不是直接按照会计法或者税法直接来量刑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边好多。就是你的依据，首先你抓人依据什么？依据刑法，不应该依据会计法，不应该依据这个税法。税法和这个会计法只有它在特殊情况下、特殊专业的来执行，比如说特殊部门，比如说会计法由这个 理论上有财政部门来管理你的账簿，但现在没人管。实际上，最终是税法来管理，税法也，税务人员不能按会计法来处罚你，只能按照税法来处罚你。完了以后，税法的条约中本身有触犯刑律啊，就有这个等等这种条款，只有提交到这个公安局，就是这个提交的形式才能去执行。另外呢，直接入刑的，就是刑法中直接入刑的这些，要通过刑法的条款来看。所以你说变造、伪造会计凭证，这个在刑法上是不能直接入刑的，没有这一项的。所以说你可以去查一下新刑法，只有销毁会计凭证、账册这种是可以直接入刑抓人的。所以不一样，哪些是直接的，哪些是提交的，它是不一样的，转交的是不一样的。这个税法是这样，好多法律规定是这样的。按道理，法律应该是都有人大组织来这个立法，然后通过。但是现在都是搞得各部门自己去立法，比如说会计法由财政部门制定，这个。刑法由这个最高法院来组织制定，然后通过是这样的。如果是说法律的话，明确的是法律，那就是由人大通过。但是我们国家好多税法，比如说都是以条例的形式颁布的，条例就直接国务院颁布，不需要人大。比如说增税条例，增税条例，它不是法律，所得税是法。但增值税不是法，是条例。条例就不需要人大通过审议，而直接国务院就可以颁布行政法规。所以，我们好多的法律是法规，实际上没有严格按程序。其他人不懂，他吓唬你，这个没有必要太害怕。这个没有那么多入刑的东西，那还了得？你当会计，你涂改一下就把你抓起来。我涂改，你重新把会计账册重新这个做一遍都没事儿，因为我们有权利来更正我们自己的账簿可以更改，但是你得拿出依据来你销毁不行，你销毁或者说你藏匿不行，人家来查的时候你藏了，这肯定不行啊，销毁不行。但是我更改是可以的，我可以这个整理乱账的时候，我把原来的这个重新做一遍，我重新粘一遍，重新那个打一遍记账凭证，把凭证重新粘一遍，把报表重出一遍，给到税务局更正一下，没有问题，这都没有问题，这都不违法。我想说一下很搞笑的，他这个处理处罚决定是针对范冰冰及她的公司下达的。那么在这边后边有一段是针对影视行业其他公司的一种警告或者通牒，说你那个自查如果有问题，赶快来交税会免于什么刑事处分。我觉得太搞笑了，你这个处罚决定你是对着谁的呀？对着范冰冰和她的公司的呀？你怎么还能提影视界的其他事儿，什么人别人的事儿？哎，我觉得好笑，因为你这个下达这个处理决定、处罚决定的时候，它都是下达给具体的纳税人的，就是我送达以后呢，它不是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这个东西，它不是这样的。你给人家，你比如说给王栋送了个处罚决定，然后警告其他的公司，你老实点，这都这个这，我觉得这行为都很搞笑，你知道吧？没想想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个处罚决定，下给谁就是给谁的。你怎么能还捎带上别人？我就特别觉得好玩，你知道吧？这就是，哎呀，说不上这个怎么，这些人怎么想的？怎么能给范冰冰的处罚决定捎带上冯小刚，捎带上这个王中磊是这样吗？我觉得太搞笑了，你知道吧？反正我没听完你的语言啊，不好意思，因为听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解释一下。因为新刑法中直接入刑的有几种情况，其中只有一条是可以直接入刑的，就销毁或者销毁会计凭证。这一条是可以直接入刑的，所以呢，这个它不是一种罪名，它不跟这个偷税它是有关系，但是不是一个罪名。就是说，刑法规定，如果出现销毁会计凭证的情况，可以直接抓人。 直接抓这个责任人，谁指使的，谁干这个事就抓谁。因为艾薇的案子的时候啊，一开始罪行里有一条叫销毁会计凭证罪，后来取消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会计凭证是因为下雨淋湿了以后呢，会计经过请示说这都淋湿看不出来了，那就扔了吧，就这样扔了。你找出了理由啊，由于客观原因，由于这个自然现象等等。但是如果你直接为了逃税或者为了逃避检查去销毁或者转移会计凭证、隐匿会计凭证，是可以直接判刑抓人的。这个是新刑法中，哦，这个很少有的可以直接抓人的条款。所以说，他这个不是，他是肯定在一查的时候，这个紧张害怕，说我们藏起来，跑动藏起来，又被追出来了，所以这个呢是会判刑的。所以说，不。这个是很有具体的法律条款的，这个不要阴谋论，这个本身是有这个在里边的。你们可以看一些新刑法有关的规定，其中只有直接涉及到会计这方面直接入刑的，只有一条就是这个销毁、隐匿会计凭证罪。另外呢，就是我再补充一句，就是在别的群有人提出说按照现行法确实不用直接入刑，只要补交税款。但是为什么抓了范冰冰的经纪人说他也这个隐匿会计就是就销毁会计凭证罪，直接抓了人判刑呢？这个是刑法中有明确规定的，就是涉及到会计本身直接入刑的只有一条，就是这个。这个销毁、隐匿会计凭证罪，这个是可以直接入刑的。因为在艾薇那个案子的时候，我们也遇到过，他当时的罪名中有一个销毁会计凭证罪的。后来呢，这个给解释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由于下雨的时候啊，漏雨了，漏雨把一部分凭证漏湿了，漏湿了以后没法看了，最后大家都不懂嘛，因为会计请示了这个公司的。经理说这怎么办呢？说那扔了吧，那都是往年的就给扔了。注意不超过10年的凭证，你就是弄湿了坏了，你也不要扔，因为你放在那，他来稽查，你告他就这样，你看吧，对吧？我没办法，但是你把它扔掉，有可能就给你扣上一个这个销毁、隐匿会计凭证罪，就给你直接抓会计了，抓这个责任人了，直接抓人判刑了。这一条是大家要注意，这是新刑法直接可以抓人的少数条款之一。大家也不要阴谋论说这肯定是给他点颜色看看，抓个人怎么，这不是的，他肯定是在稽查宣布对他稽查以后，他有点恐惧害怕，就是把一些。自己知道有猫腻的地方就藏了，或者说就销毁了。然后你们查的时候很容易查出来，他不是专业的人士，专业人士一查你是连不上号啊，你这凭证连不上号啊，那些凭证去哪了？拿不出来了，那就给你定督陶这个销毁会计凭证。这个玲珑啊，这个不是什么并某集团达成共识法，其实它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按照税法的规定，就是你被稽查以后出来处罚决定，你可以走程序，可以跟他打官司。但是像范冰冰这样的人，因为我说前边肯定是已经违反程序，把他提前抓起来，抓起来以后肯定是一种恐吓呀，一种震慑呀。然后说你认不认罪吧，怎么的，跟他利害说清楚那么其实这里边有威胁在里边，所以说他不是达成什么共识，这个。首先，像范冰冰这样的名人，她第一，她肯定她是要道歉，要向社会道歉，因为她还要挽回自己的影响在这个观众中，她要继续生存下，继续拍电影，所以她首先要道歉呐，要一个好的姿态，主动的补交税款，想法滞纳金、罚款，然后赢得一个好的这样一种形象，一种好的这个。然后有关部门根据情况，你看我筹集了多少钱，先交上，其他的我想办法慢慢借到。他是个姿态，他没有那么多维权的，没有那么多权利意识。他这并不是什么达成共识，这是很正常的反应，就是被抓起来说你有罪，然后你偷税了，我下了处罚决定放出来，你交钱，那么你得拿个姿态啊，你对官方，你要很低调嘛，对吧？你在这个 在这个影视圈混碗饭吃，你还要混下去，在这个体制下，你怎么办？你只能低头，然后做检讨、做声明、道歉、交钱，就是认怂嘛，你必须认怂嘛。这跟达不达共识，这不用什么共识，还用共识吗？人家就是要你交这么多钱，就罚这么多款，你交不交吧？那你就有个态度嘛，对吧？所以这也没什么天衣无缝不天衣无缝的，这种帖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种说法，我觉得正常就是这么办呢。抓起你来怎么办？你抓起你来关3个月，然后说你偷税，你偷了多少？你交不交吧？你表个态，那你怎么办？你不就这么2种方案，一种像 IUU 那样我对抗啊？我虽然知道我不懂税啊，我给你签字好，我是如果有罪我就认，如果没罪我就那我找一个诉讼团队，我看看打官司，看看到底我有没有罪。他是这种姿态，还有一种姿态就是老子就这样了，爱怎么地，你就抓起来判刑。还有一种姿态就是，认怂，多数人就是认怂嘛，认怂就完了嘛。认怂啊！我能交少多交多少，最后，找找关系，怎么地，他都是这样的。这没有什么神秘的。他是这样，这个法律规定是追究的是直接责任人，就是说他本模糊就直接责任人。当然，如果是有明确的，明确的这个当事人抓起来说这是范冰冰让我这么做的，那责任在范冰冰，不在那个人，对吧？一般不会这样的，一般不会推给范冰冰的这种事情，就是说，可能谁干的这个事儿，就抓了谁了嘛，就是对吧？他也不会再往范冰冰那推的。为什么说不会？一般为什么不会推呢？因为一般的老板交的是不会交的那么明确，说啊，你把会计凭证藏了不就行吗？不会这样说，你们好好处理一下。看看检查我们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想一点办法处理一下。但你不能说这个就是我让你销毁会计凭证吧？不让你让，这不能这么，所以很难去认定是谁指使的。就是说，主要就是直接责任人，主要是看直接责任人。山若水这个图片在上面出现过，上面的比这个要全。他因为逃税被判刑，是因为走私普通货物罪，所以说呢，我就说这些图片截图啊，都，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同一个图，同一个人，为什么有2种说法呢？这好奇怪呀！第一眼我看到是这个图，我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吧？税款偷逃税款直接判11年，这是不可能的。这所以说那下面那个图比较全，其实说是对他是按照走私罪来判的刑，不一样。法律规定中，像这样的责任人，一般都说直接责任人，不说法人，不说法人代表，知道吧？一般都说直接责任人。至于怎么去认定，那是公安局的问题。那个跟这个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了，我也不好说。但是不一定是法人，一般不会是法人，知道吧？这种会计销毁凭证的这种追究的，一般不会去找到法人的。这种阴谋论的解释都没有意义，因为这种都可以无限的用各种解释都可以啊。你可以猜测啊，猜测成这个走私呀，什么都可以，这都没有意义。这都，我们觉得这种网络上的这种东西啊，缺乏基本的理性的一些原则，这个我实在不欣赏这种猜测，因为一开始就按税务稽查立的案，而且它的计算方法什么的，这个都是按照税法来的，这个很可能它会有一些依据的，这种解释，这种阴谋论的解释，满足一下好多人的这种叫什么心 就完了，没有必要太当真啊。双老花的洗钱这个概念，我到现在没明白他们说的洗钱啥意思，我都搞不清。我就是发帖子，也未必知道什么叫洗钱，怎么个洗钱法，洗的什么钱？范冰冰就是收入很高啊，她洗什么钱呢？范冰冰很高啊，所以说偷税是个最现实的一个选择。她替别人洗什么钱呢？她就是收入很高，骗术很高，少交点税，这是正常的，这种心态不很正常吗？和为谁去洗钱呢？她是干那个干嘛呀？记得我说过呀，刑法在09年做了修订，在刘晓庆时代，这个偷税可以直接判刑的，而到了09以后，新刑法中对逃税的条款中， 规定就是先收缴税款滞纳金、罚款，然后可以不入刑。其实这是国家为了能够尽最大努力的收回税款的一种举动。因为既然你判了我的刑了，我就无所谓了。你判几年我就服刑完了，我也不交税，我也不想办法去找钱来给你交税了。而其实国家得不偿失，这个我觉得这天津和平歌我不知道你。哎，我真不理解，又是窃国大盗啊！因为一个开公司的窃什么国呀？啊，然后李晓庆和刊的李晓庆那个时代跟现在时代不一样，税法这刑法做了变更啊，新的刑法比旧的刑法啊，在这方面更宽了，对吧？回答一下妮妮的观点，国内有行政诉讼法，也有行政处罚法，但是这个按照行政的法规，只能行政拘留，不能刑事拘留，因为刑事拘留肯定跟行政处罚是不一样的，所以对这个范冰冰的限制人身自由，这个肯定早就因为立案的时候，肯定就肯定是有国家肯定是。啊，法律部门有防范，这是肯定的。但是从程序上来说，税法本身它是没有必要限制人身自由的，因为它针对的是你的，当然一旦立了案会有这个措施，对吧？但是从公开的不会说，这个宣布什么限制人身自由没有必要，因为你这个公司在这嘛，你的这所有的，这个你的稽查你的话，如果稽查你个人，你的个人账户，会被采取措施，你的公司账户会被采取措施，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说，就是没有必要采取什么特别的这个措施，所以这个，本身我也不太知道他们内部会采取什么措施，我也不太懂。他肯定是有措施的，不会说，我一边查你，你可以跑到国外去转移资产什么的，这个很难的。就是说他转移财产什么的难度很大的，一旦立案以后再做这种事情，难度就很大了。主人，我是艾薇的那个税案的代理税务师，也就相当于他的税务顾问。因为那个我们那个案件一开始介入的时候是朴志强和夏林是律师，华裔所的，我呢是跟他们合作。算是他们的，这个合作伙伴吧，就是我们这个诉讼团队的一个顾问吧。后来这个艾薇的案件呢，又介入了一上海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我就不说名字了。两拨律师他是专门打税案的律师，还有一个打经济案的律师，我也和他们一起合作，我是自始至终到最后的，参与了这个过程。这个广州观察，我回应一下你的问题。这个不是说，因为你被税务查到以后，你现在的问题你就根本不能说宣布破产，哪那么容易啊？你是先补交税款滞纳金，接受处罚，这现在是需要先做这些事情。不可能说你想宣布破产就能宣布破产，这个不可能的。另外，他现在可能是有几部分对。范冰冰的处罚，一部分是对她的个人所得税的处罚，这个是可能是个大头，因为她的这个，比如说她的这个所谓的合同拆分这一部分，肯定是个人所得税，就是因为本来她因为在这个发生税案的时候，有人就说过这个问题，就是阴阳合同问题，其实就是一种。本来是个人劳务所得的这样一种，它变成把它，比如说我给范冰冰6000，但这6000的片酬呢，我因为直接按照税法交的话，税率太高了，它是这个40%的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直接成40%太多，它就把它拆开，有一部分不是1000万做我直接的。劳务报酬，另外5000万跟我的工作室签订一份项目合作合同，我做5000万的项目，我给你5000万款，但是不是个人所得税，不是这个直接的跟劳务报酬是这个， 我要做什么宣传呐、制作呀，各种公关的各种，刚才能想出来的名堂，他替他做劳务，劳务这个就是按个体工商户，他是扣掉劳务成本的，所以这种税率也是按年度来计算的，就像企业所得税一样，他就有了运作的空间，而且他会利用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在无锡那个地方，是不是对工作税是有这个优惠政策的？我不太清楚。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投逃一部分税，这部分税现在要补交，一定是个人所得税。范冰冰的大头一定是个人所得税，另外他的公司后边提到有一部分，可能金额不是太大，是公司的。所以呢，这个肯定是个人所得税占的比例大，那么你破产公司可能起不到效果。另外，中国也不存在你被税务局稽查了，你还去干。赶快去破产公司去，是不允许的，不可能让你这样的。你先交税，交不上你自己想办法嘛，对吧？通过破产公司来逃税，在中国现在这个是不好做的，不好办的。当然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公司就有这么多钱，我全交了，有多少算多少。这种情况。这个也一般税务不会把你提交到公安局。比如说，你罚你8个亿，我只能拿出2个亿来，我所有的存款、所有的连公司贷款就这些钱了，你怎么办吧？看着我先欠着你的不行吗？欠税可以的呀，可以欠着，对吧？那就是你账上就列个去挂一个欠税务局的，这个税款多少。你可以继续经营，但是经营的过程中，只要有了收入，你就要交；只要有收入，你就要还，那也很难受。所以说，通过破产公司来，这个可能不太好操作。说我交不上了，比如说我实在交不上了，我这公司也没法经营了。实际上，就是。是一般不需要走破产程序，你就那个注销嘛，对吧？但注销欠着税还是注销不了的，所以说这个里边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在里边，程序上它不会轻易让你注销掉，让你挂着一直挂着，你欠着就头上悬这个剑，因为你欠了大量的税款，你破产程序其实肯定是它是不给你启动的，因为，即使法院宣布了破产，法院宣布了破产，你在工商上你还是要去注销的，这个程序搞得人不懂。法院宣布破产的意思是你资不抵债，你还不了钱了，那你就破产，它会有一个破产清算方案，你剩余的钱多少按比例还多少人，你是可以履行，履行完以后，你可以到。你要注销啊，在工商，工商注销必须先经过税务注销，税务你欠着税，他是不给你注销的，一般他是不会给你注销的，这样你只能挂着，所以破产没用，破产只是一个法院对你这个偿债的一种一种保护，对债权人的保护方案，就是你现在的钱先那个先还该是还是或者是还多少算多少，先还了。然后你可以破产，但是你这个破产完了，法院判决以后有破产的这个决议，不等于你就能注销掉公司、灭失掉这个法人，不一定，你还要到工商局去注销，而这个注销你要欠着税还注销不了。我遇到过这个案例，我遇到过，因为我有个客户，他好多年欠着钱就被宣告破产了，破产以后呢。后来他因为这个有一笔钱，有一个楼卖了，后来值钱了嘛，可以把钱还上的。还上以后呢，按照破产程序该还的还，包括破产之前宣布那些，所有欠款都没有，当时还不了的，现在也能还了。但是去税务注销的时候，由于他的账什么都没有了，他的账，因为这个当时这个主体。经营人变化了很多次，从90年代开始到现在，没有账了，没有账到税务局，税务局说我没法给你注销，你没有账，实际操作有很多很多问题在那，所以靠破产来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金龙，你提这个问题其实挺好，就是这个税高低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最重要的还是你的税征了去干嘛，或者说你征税是第一是否经过。 纳税人同意，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征去的税是不是要给纳税人报账？就是你的支出。就我经常说，中国的税法跟国外的税法在征收环节，它是要接轨的，它差别不会太大，因为你太大了以后，你的税率啊，你的执行方式，太这个高或者跟别的不一样，就会出现这种投资想洼地。这个去流入，也就是说，它会向税收的优惠地区转移。所以说，它要吸引投资，它必须接轨。这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支出不透明。西方的民主国家，它第一税立法是经过纳税人的代表同意，或者纳税人的代表找人来订立的法律，这是第一。第二个，所有的政府支出都是透明的。也就是他会接受纳税人的监督，而且大部分的税收是用于，公民的 实际需要，比如说公共福利啊、转移支付啊等等这些方面。所以纳税人交钱，他不觉得冤枉。比如说，我在美国，我交了钱，我交了钱，我高速公路免费，我孩子上学免费，这些税，一笔一笔的政府都给你报账的。所以说。等于是大家凑钱解决自己的问题，当然中间也有这个政府人员的开支啊，有政府人的开支啊，有这种浪费啊，甚至有你不太同意的项目啊，个人，这就需要政治博弈去解决问题。就像这个不同不同利益集团呢，他会进行一个博弈去解决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纳税环节，你跟国际。接轨，甚至比国际上还要高得多啊！而且你的征收是非常强力的，但是你的支出环节，你交了税去了呢？我不知道，我也无权问，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说，可能大部分也用到你身上，比如说维稳，对吧？也是用到你身上的，无非是反向的维稳，就是到时候这笔钱。但我就很搞笑，这个当时范冰冰出了这个崔永元去。崔永元去这个，指责范冰冰偷税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访民，一个资深访民，北京的，哎呀，把崔永元说成英雄。那么中间有一个人就问他说：“你这个为什么要把他说成英雄？”他说：“他为国家挽回税款呢。”那个人有什么用啊？但是当然有用，我们大家的呀。我就觉得搞笑，是对他有用，因为他每次去天安门或者去什么地方抗议的时候，都会有大量警察要收拾他，这些警察要发工资，对吧？这些钱其实就是税收支付的，所以我们的维稳经费已经大于军费开支，所以从这个角度，他还是用于这个老百姓的，还是不少的，但是他用于干什么呢？所以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本，所以说。税率高低不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问题只是税用到哪里去了，干什么用了。所以说，当时英国人、美国人提出的无代表不纳税，其实更重要的是监督我的税款的使用。我没有代表，我怎么知道我交了税用于干什么呢？对吧？所以才有无代表不纳税的这样一种说法。